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讲开始呢，就给大家关于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特别是严重的并发症的情况给大家做介绍。介绍这个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当然说感染的事呢，有糖尿病没糖尿病都有这个问题存在，只要你活着，因为空气中的各种病毒细菌啊，各种这个侵害我们身体的物质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在生活中啊，有各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会使得我们的免疫功能下降。免疫功能下降啊，最多的看到的就是感冒。感冒以后引起很多的疾病，还有就是身体里各个器官的炎症，也是你免疫功能低下的一种表现。所以糖尿病病人呢，比一般人的这个免疫功能啊会更低，就因为高血糖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国内糖尿病并发感染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糖尿病并发感染的发病率非常高的，它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它的发病率低也 32.6% 了，高达 90%， 平均起来 60% 以上，那就是说多一半的糖尿病病人都可能发生这个感染。第二个呢，就是在各种感染中，你比如糖尿病病人啊，非常容易的感染是这几个，一个是呼吸道的感染，再一个泌尿系的感染，再一个皮肤的感染，还有下肢的感染，还有其他一些容易感染的，你比如口腔的一些感染，牙周炎呐、牙龈炎呐。那么这些的感染，其中最多的特点就是呼吸道的感染，它比较高，比如慢性气管炎急性发作啊，肺部感染啊，肺炎呐、还有肺脓肿啊等等。特别是肺结核，在糖尿病病人中非常容易发生，其他呢就是刚才我介绍的那些。而且呢，在这个感染的特点上还有一个，老年糖尿病患者发病率非常高，而且病情严重，因为糖尿病发生了严重感染而夺去生命的这个死亡率也比较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病人经常发生感染的是哪些呢？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特别是糖尿病病人呢，春夏秋冬你都得注意，都可能发生这些感染，特别注意啊，控制自己的血糖、各糖各项指标，还有啊，注意在营养上均衡，优质蛋白的摄入啊，维生素的摄入啊，微量元素的摄入啊，都得注意。糖尿病容易感染的器官主要是呼吸道感染，特别容易得慢性气管炎、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其中肺结核的发生率比不是糖尿病的病人要高2到4倍。因为糖尿病和肺结核呢，都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而且他们这两个都是嗜糖，就是都要大量的消耗糖。这是一个。再有就是呼吸道感染呢，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并发肺炎感染的时候，它有一些特点。你比如它的病变不表现为阶段性的，或者是侵犯某一个肺叶，或者是 X 光呈片状阴影的，而类似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就是肺纹理粗乱模糊，它这个 X 光表面上表现上呢，它跟这个一般的肺炎不一样，所以它就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还有啊，它有发热啊、胸疼啊、咳嗽啊、咳痰，不及时治疗，它这病程迁延不愈，就形成了肺不张、肺脓肿，重的就发生呼吸困难呐、或者是紫绀，就是缺氧了。少数的老人呢，就因为这个症状，在冬春季可以继发肺炎球菌性的脑膜炎，然后就伴着败血症，愈后非常差。治疗不及时，它的死亡率啊可以达到30%到60%。所以这个就特别糖尿病病人要注意你呼吸道的维护好你的呼吸道， 否则的话呢，其实你就是一个咳嗽，就是个胸疼，就是有点发烧。有时候糖尿病病人还不那么典型，他不发烧，也不特别多的咳嗽，所以这些呢就应该特别的注意。而糖尿病里头最重要的还是结核的发病率，因为糖尿病合并结核的情况呢是比较多的，因为在高糖的环境下，这个结核杆菌非常喜欢，特别容易这个发生。糖尿病并发非结核的发病率啊，死亡率啊，由原来的5%，现在降到了0.5%以下了。虽然很低，但是呢，这个肺结核是糖尿病的一种特殊感染，而糖尿病病人又是他的易感人群，所以啊，有的人是先患糖尿病后患肺结核。这是临床上比较多见的。那但还有一些呢，也是先是结核，然后后来又发生糖尿病。糖尿病并发肺结核中有50%-60%是先发现糖尿病，20%-30%的患者是糖尿病和肺结核同时发生。原因呢，就是因为免疫功能的低下和肺结核的结核杆菌特别的失糖，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啊。高糖的环境就创造了肺结核的结核杆菌特别好的生存环境。第二个呢，糖尿病病人呢，他缺乏维生素，削弱了呼吸道的抵抗力。因为呼吸道这个黏膜啊，非常需要好多的这个维生素足的东西，来维护它。还有呢，糖尿病的病人呢，因为他这个饮食控制啊，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打胰岛素啊，有这个营养不良消瘦，这样免疫功能就下降。这样容易呢就感染肺结核。那肺结核对糖尿病有什么影响呢？因为糖尿病并发肺结核啊，单纯的结核比单纯的是结核病情要严重的多得多。肺结核可以使糖代谢更加紊乱，代谢紊乱又加速了肺结核的发展，这两个是互相循环。另外呢，在这个糖尿病病人啊发生肺结核的时候，他容易啊发生爆发性的肺结核，这在糖尿病病人里比较多见，所以特别容易出现肺的空洞啊，还有就是传播性的肺结核，它这个咳的痰里头、呼吸里头、呼出的气里头都可以有大量的肺结核杆菌。活动性肺结核啊，又加速了糖尿病的恶化，使它更难控制。还有就是活动性肺结核啊，它在发展中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样就增加了治疗的困难。糖尿病并发其他感染的时候，使用抗生素有效，病情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而糖尿病发生肺结核，采用抗疗治疗的同，就是采取抗结核治疗的同时，药物对血糖又有一定的副作用。你比如雷密封嘛，它就可以干涉正常的糖代谢，而雷密封呢，就叫一言井啊，也又是治疗肺结核的长期的非常常用的常规用药的一种剂型。还有一种就是利福平，对这个抗降糖有抗降糖的作用，所以啊，应该在用药的时候，用抗结核的药的时候啊，应该注意这些现象。我们知道这个肺结核啊，其实呢，在50年代以前啊，对人类健康影响比较大，然后60年代以后呢，就因为雷密封还有利福平还有这个链霉素的发现呢，就逐渐的这个控制了。但是近年来啊，特别是对中老年的这个肺结核呢，他60岁-65岁的人都容易啊再复发，因为这些人在那些年是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那么现在年纪大了，体质又下降了，免疫功能下降了，结果肺结核又复发了。这个情况呢，从这个整个世界上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肺结核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升高的问题，全球的肺结核2000万多啊，而且有200多万-300万死于这个肺结核，亚洲最多，然后是拉丁美洲啊和美洲。那个老年呢，特别要注意肺结核的这个复发，它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周身无力啊，怠倦呐、啊，懒得活动啊，然后手足心热啊，手足心发热，不想吃东西，午后低烧，两个脸颊潮红，而且夜间盗汗，体力下降，然后呢，双肩呐、啊、都疼痛。女同志啊有月经不调或者闭经，经常干咳啊，还有痰里有时候带血丝儿。 有的人呢一来就是大量咳血，胸背部疼气短，有的呢就是高烧。所以在平常状况下，比如年轻时候有过肺结核，或者现在有这些症状的时候，特别是潮热带倦，就是老疲乏，这个双颊下脖红的挺好看的，这个林黛玉就是典型这结核病的这个体质。所以在咳嗽两周以上没有其他原因，你糖尿病，你这个咳嗽又在两周以上又有这些表现的，那一定要到专科医院去赶快去查，可能呢就是这个发生的这个糖尿病性肺结核。糖尿病性肺结核特别容易播散，整个这个肺呀，都两肺都可以空洞，像酒花一样的，肺里头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大量咳血啊，容易这个夺去生命。所以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如果有结核，要非常注意很好的治疗。当然不一定是肺结核了，就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感染的症状，糖尿病病人由于我前头讲了那些免疫功能的低下，免疫功能的缺陷，以及高糖对一些细菌非常喜欢，是他们的营养，那这些情况呢就要好好的很好的预防，因为预防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你发生了以后啊，去治疗任何病都是亡羊补牢，特别是糖尿病病人，本身这糖尿病就是可以预防的，可治可防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所以它对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的预防，以及在减轻症状、消除症状，还有促进身体康复和促进自我的修复能力上、自愈能力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而且现在呢，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现代医学的科学分析啊，灵芝里含有丰富的蛋白，高分子的灵芝多糖，18种氨基酸，其中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的，还有生物碱、生物总碱，生物碱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生物总碱能够促进冠脉的血流量增加，减少冠脉的阻力，在预防冠心病上又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核苷、核苷类的衍生物，这些衍生物能够促进我们的微循环，让微循环的瓣膜开放，然后呢就使得这个微循环的血液灌注量多充足，这样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以及营养物质和毒性物质、排泄的物质应该排出去的物质的交换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多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灵芝多糖本身促进我们身体各个这个内分泌器官分泌量足和平衡的激素，这样使我们身体的代谢稳定在正常水平。特别是这个灵芝多糖的广泛的药理作用，提高免疫功能，促进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是周围的免疫细胞，在一线的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的活力增加，免疫球蛋白的应答速度增快，就是合成免疫球蛋白的速度增快，还有促进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缺氧的能力。灵芝多糖呢，它本身呢是一个水溶性的，所以非常好吸收。它除了能够抗氧化然后抗衰老以外，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胰腺的功能，比如它促进胰腺的 B 细胞，增强自我修复已经受损伤了的 B 细胞的能力，然后促进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合适的胰岛素，来让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减轻胰岛素抵抗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然后灵芝酸 A 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灵芝酸 AB 可以缓解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带来的又是血糖下降，还可以促进外周的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水溶性的灵芝酸还有灵芝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改善全身和胰岛的微循环，特别是孢子粉也有这个作用。那么它可以使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这样呢来完成血糖维持在正常水平。所以我们说这个灵芝啊，在用了以后，当然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神经、内分和免疫系统三大网络所控制下的